第六课，订票。热身。 日期。 开。 硬座。 火车票。至。 字。航班号。 时间。 飞机票。 第一部分。词语。 需要。 定。 张。 飞机票。 月。 号。 航班。 左右。 在。 早。 点儿。一点儿。 专有名词。 国航。 句子。 一，我要订一张去上海的飞机票。 二，几号的？ 三，有没有再早一点的？ 四，我要九点半的吧。绘画。你好，你需要什么？ 我要订一张去上海的飞机票。 几号的？ 8月26号的。 去上海的航班很多，你需要几点的？ 上午10点左右吧。 好的，上午10点。航班号是 MU5106。 有没有再早一点的？ 有，9点半。国航 CA1519。 我要9点半的吧。 好的。活动。 听后搭配。 一，你需要什么？ 我要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二，你需要几点的？ 上午10点左右的吧。 三，几号的？ 8月26号。 四，有没有再早一点的？ 有。 第二部分。词语。 喂。 特快。 直快。 还是。 上铺。 下铺。 全程。 多长。 小时。 上车。 地。 到达。 送。 专有名词。 北京饭店。 句子。 一，我订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二，全程需要多长时间？ 三，你们可以送票吗？ 绘画。 喂，你好，我订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哪天的？ 28号，星期三。 特快还是直快？ 直快。 上铺还是下铺？ 下铺吧。全程需要多长时间？ 12个小时。晚上7点上车，第二天早上7点到达。 好的，我住在北京饭店506房间。你们可以送票吗？ 可以。